远远地见你在夕阳那端，搭着一朵西花阳伞，晚风将你的长发飘散，蔓延去驼红的面庞。我仿佛是一叶疲惫的桂帆，摇摇晃晃划向你高涨的臂弯，苍穹有急切的呼唤在回响，轻轻别后是否仍无恙。来吧，让我们携手共行，追逐夕阳的步履，走在林间的小径，撩过青青小溪，那有一座小小莴苣等待着我们踏着夕阳归去。我仿佛是一叶疲惫的桂帆，摇摇晃晃划向你高涨的臂弯，苍穹有急切的呼唤在回响，轻轻别后是否仍无恙。来吧，在林间的小径，撩过青青小溪，那儿有一座小小莴苣等待着我们踏着夕阳归去。